壮阔广博，但你永远沉默，把光彩都掩盖。宁静似最冷最深奥蓝绿的海，而我不懂去说谎，无力对抗，躲进你思海，人放送的糖，浮泊于这深深的蓝光，随同着你暗浪，带我到陆地那方，全意寻觅希望，无从浮荡中彼此深入感觉，也许一天我便早已睡在你爱，把心释放。看透你深处，是个更阔更广色彩更多的世界，能让我更确切感觉存在，蓝蓝的这片海，而没氧气怎么呼吸爱，人放送的糖，浮泊于这深深的蓝光，连同着我美梦，带到最寂静那方，仍浮沉着希望，从你怀内可找到美妙感觉，也许一天我便早已活在你内，把心释放。深深的蓝光，连同着我美梦，带到最寂静那方，仍浮沉着希望，从你怀内可找到美妙感觉，也许一天我便早已活在你内，把心释放。